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现在的我可怜到底，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，